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16.1摄氏度。本市白天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呢虽然不如前几日，但是呢仍然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呢早晚还是有些凉意，请大家呢注意调整穿着，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有轻雾或雾，山区零星小雨，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渐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7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能见度呢还可以，登山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登山。不过呢白天本市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午后转南风，而且扩散条件一般，所以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左右。今天白天气温呢在29摄氏度，夜间呢在19摄氏度，所以白天的舒适度指数呢是1，感觉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会有些凉意。白天天空晴到多云，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呢是4，紫外线照射属于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城市主要干道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丰北桥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目前呢同样也是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航天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西二环路，同样也是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天宁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北部地区，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果楼大街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潘家园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四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朝阳公园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们又来啦，我们天天都来。 你是天天都来，我歇了2天。 对， 总而言之，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帮帮团每天都来陪你、啊、 我们是一个整体。 嗯， 嗯，不管是平时还是放假，说到放假马上呢就到了中秋小假以及十一的长假了。 嗯， 通常呢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啊，我们都会选择出门去溜达溜达。过去呢一想出去玩吧老觉得特麻烦，说上个哪儿吧买个机票还挺费劲的，好像这个路途遥遥呢觉得累得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高铁四通八达，很多地方呢不用坐飞机，坐着火车呢一样可以前往，而且时间很快。说到去香港，咱们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马上已经可以通车了，现在呢在网上可以买票了。 对，现在是因为咱们的购票是有一个提前十几天还是三十天这个周期啊，所以现在呢虽然是十月份的时候才正式的开始发车，但是现在已经我们在前天的早晨八点钟12306啊，咱们铁路的这个官方购票网站上已经开始销售北京西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 G79 次车票了。 嗯，这个同步开售了啊。 对， 这个票价我们了解一下啊，商务座的票价呢是3369。 嗯， 机票。 机票不，那你要商务座，你得按机票商务舱算。 是啊， 跟这个比的话，那是比。 一等座是1724，二等座是1077。那如果现在奔香港的话，咱也别说说打折票，就说一般吧， 啊、 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折扣，不是那么狠的这个票 啊。 飞机票大概是多少钱啊？ 2000往返还是能拿到的，但是节假日另说啊。 另说哈、 啊，节假日对、嗯、那折扣到不了。 不过据说呢，这个十月份的这个票啊，已经差不多已经预售的没有了，尤其是商务座的，说一。抢而空， 因为早期的这个大家都是想去啊体验体验，因为我觉得火车出行啊跟这个飞机出行，虽然说飞机有飞机的好处，它快嘛，但是呢如果路途不是太远，你加上往返机场的时间安检的时间，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选择高铁出行了。 嗯， 省事儿。 对，而且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啊、 景色。 另外最主要的就是说基本上很少会碰到比如延误啊、 嗯、 这那的事儿，是吧，它也不是太受天气的影响啊、嗯、那如果大家呢想尝鲜啊，那您抓紧时间订票可以赶上这头一波，如果说没事我可以等、 嗯、 那以后呢也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包括手机客户端在线购买跨境的车票。 对， 那么这个流程呢在手机上有，另外呢在买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弹出一些温馨提示， 嗯， 比如说有些地方你可能还需要换票啊，或者是拿什么样的证件，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晰，到时候大家直接关注就可以了啊。好了，分享了旅游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昨天还有听众问啊，说这个准备去踏秋， 嗨、嗯，踏秋， 踏秋，咱们踏青，咱们现在踏秋啊， 对， 去赏秋。当然现在赏秋有点早、 啊， 反正就说嘛，现在去北京近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去一天也行，两天也行。 啊， 昨天呢，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些，不知道这位听众有没有目标啊、 嗯、 如果已经有了目标的话呢，想着跟我们说一声啊。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也想请我们的帮友来出主意支招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就咱现在这个手机啊、 嗯、 咱们说移动的这种方便啊，就一边说着这个新闻消息，这个北京香港高铁通车的这件事情，我就拿12306网站，我说查查我看看到底还有几张票。9月23号啊，首发的这趟车上现在的确商务座没有了，您要想抓紧的话啊，一等座现在还有7张， 二等座还有一些， 二等座还是很充裕的、 啊、 您现在还可以买到早上10点钟啊，上午10点从北京西站发车，晚上18:58，也就是7点钟，9个小时就到香港西九龙了。 嗯，抓紧啊，抓紧， 多好 啊、你几等？ 我也就买个二等了，我觉得。 二的吧，好吧， 九个小时还是可以承受的，坐着看看看剧，对吧？ 主要是看看沿途的风景，体验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啊。当然着急的朋友您还是坐飞机吧，那毕竟还是快啊。 对，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啊，他挺有意思的啊。他说我是一名送餐员。 哦。 他呢跟他的同事们啊，基本上平时呢就在朝阳区东八里庄这一带服务。 嗯。 他们就把那个电瓶车就放在那儿。 嗯。 但是最近啊出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电瓶车的电瓶老是丢，老是被小偷偷，然后也报警了，但是报警之后呢还是丢，就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啊，呼吁热心人帮着抓小偷。抓小偷这事儿呢，这个大家不一定能够帮得上忙啊，但是呢给您出点主意应该是可以的。一方面呢通过咱们的警力，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多关注着点，注意着点，或者想一点什么措施来避免小偷，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儿。 他们现在有的我看送餐员人家是把那个电瓶啊在上面焊一个环儿，把那个环儿跟车的这个架子大梁咱们说再单拿一个锁锁上，因为那些人现在他偷车偷不走，他就是偷电瓶。 嗯， 也真是挺讨厌的。你说其实那一个电瓶成本，就咱就都甭说成本了，市价售价新的其实也就几百块钱，你干嘛你去给人家捣这个乱去，人家上个楼送餐的功夫下面还有新的单，你把人电瓶偷走了，人家后面的任务怎么完成？ 他不就是讨厌的人吗？ 哎， 小偷你能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呢？他当然干的就是讨厌的事儿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帮忙出出主意啊，一方面呢还是要通过警力，然后呢警察叔叔帮助我们去维持这样的治安，然后怎么抓小偷。当然这个警察叔叔挺忙的，他不可能一天24小时守在那儿。 他关键就是这东西他这个钱数啊都不够立案标准， 逮到了这个那个又来了， 是 啊，把你逮着了来关你两天放出来，他屡教不改他还偷，就这是最麻烦的。 对， 那有什么好的主意，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防范一下，这个大家可以帮忙出出主意啊。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个经常提到啊，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嗯， 这位听众问不粘锅，就我那电饭锅啊，说那个涂层啊有部分脱落，用它煮出的米饭，我吃了会影响健康吗？ 嗯， 那得看您那个脱落的程度。如果说一点点啊， 对， 没什么问题，您该吃吃。如果是大面积脱落的话，不建议再使这锅煮饭了，您可以拿它当一个器皿。整点东西啊，就别再加热了。 您看它的那个里面啊，外面不是有涂层吗？涂层里面是不锈钢的还是说是那种铝制的？现在真的大品牌的厂商使用铝合金的已经很少很少了，原则上来讲就是铝啊。如果说有少量的这种离子析出的话啊，咱们说它是跟这个老年痴呆直接相关的，除此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别太担心。 即便是跟那有关系哈，也得吃好些、啊、 哎，对 一般咱吃不到那份上啊，不用太沾心啊。下面这个问题，你觉得是属于这个科普的问题吗？ 双眼皮单眼皮的问题啊，算科普，算科普、啊， 算科普、啊。 对对对，这是基因的问题 啊。这个听众挺有意思的，说我们家这孩子呀，爸妈都是双眼皮儿，可这孩子他是单眼皮儿，长大他能变过来吗？沉默是金是吗？ 所谓您所说的变不变啊，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家里面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同学里头也有，说我小时候是单眼皮儿，后来大了双了，因为小时候是双的，哎，大了怎么挤到一块儿去了。 我其实小时候就是单眼皮儿， 单眼皮儿， 但是你能看出那个、 啊、 就是那个咱们叫内双 内双 吧，但是小时候就 对对对， 我妈老说我小时候抛眼，我妈是大眼睛双眼皮很漂亮的啊，那小时候抛眼跟没长开似的，后来慢慢的、啊、长大以后才变，越变越双，是这种。哎呀，我不是夸自己啊。 咱们从这个遗传的角度上来讲啊，视觉效果上的单眼皮和双眼皮，我们汉语非常的精妙，分出了内双外双。从遗传上来讲，单眼皮双眼皮是我们基因里面的这个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啊两种显示方式。 嗯， 双眼皮是显性的，单眼皮呢是 隐 性 的。 这东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您身上您看着您这个眼皮是双的啊，咱们从这个如果我们用基因的那方式来表示的话， AA 它也是显性的， AI 因为显性有优势它也是双眼皮的，只有当你这是 II 就两个都是隐性性状的时候才会出现单眼皮。所以这种情况两个人您父母都是双眼皮，未必孩子就一定还是双眼皮儿，因为万一您两个人一个是 AI 另一个也是 AI， 恰好两个人都把爱遗传给了孩子，孩子就是爱爱，爱爱就是单眼皮儿。 反正关于基因这事儿啊，一沾基因这事儿就特复杂、特别复杂啊。 对对对。 如果您上网查的话吧，就关于孩子这个单眼皮、双眼皮，包括这个显性遗传或者是隐性遗传，它有一个表。 啊，对对对对。 你说的那个什么 AA 呀、AB 呀、AI， 反正就是特别复杂。 对。 就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估计在生物学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可能它有一个，比如说，哎，这个更有可能，那个可能性不大。 像您说这种 情况，不是绝对的。 孩子单眼皮的几率只有25%。75%的可能您的孩子会是双的。 行吧，咱也问问大家啊，咱家孩子都什么情况啊，是打小就生出来就哈，还是哈。 但我特别想说一点就是别太在乎单眼皮双眼皮眼大小的问题，尤其女孩老有人爱拉双眼皮，反正我作为一个男人啊，我很明确的说，我真的觉得单眼皮的女生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味道。虽然你是双眼皮啊，但我还是要说。 那双眼皮的搭档呢有什么呀？ 挺好挺好。 好吧，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我有一个特别双，有一个呢 特别单， 不是 稍稍有点单是吧？ 对对对，而且现在其实单眼皮儿也挺好看的哈。 对啊， 单凤眼儿是吧？ 单眼皮女生不有首歌叫这个吗？ 啊，还有单眼皮男生现在其实也 挺 迷人的，挺迷人的。行啊，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家里的孩子这个眼皮儿的这个变化过程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下面这位听众呢，想打听一个东西，这个我还真是。听咱们一位同事说过，但是我没有看到啊。他说听说有一款手机 APP 的地图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地的街道的情景，还 3D 的。说有哪位知道那个叫什么吗？就是那个 APP 的名字叫什么？另外呢，想请大家推荐一些在国外自由行比较好用的 APP 软件的地图。 哦， 啊，就他前面说的这个问题吧，前两天咱们一个同事还跟我说，说他孩子特别喜欢看地图，然后他们那个 pad 上就下了这么一个东西， 啊， 但是他也不记得叫什么名了，他说那个手指头一捅进去， 啊， 说就哎，就比如说你说纽约，他啪就进去了，然后就什么街什么都看得特别清楚，特别清楚，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 有，这知道知道 啊， 很多的软件。 哎，我问你这种问题就特别幼稚是吧？ 不是不是，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跟你说啊，就现在咱们大家你说出去去哪玩，发个朋友圈，有时候不带那个什么地理定位吗？ 嗯， 我跟咱们同事开过一次这个玩笑，我办公室那同事你知道吧？ 嗯， 他去这个出去采访，在航展的旁边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然后定点定到那个位置，然后发了一张在那儿吃饭的那个照片，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张照片过去，我说哟，你也在这儿啊，我发的是他那个饭馆的那个门口的那张照片，但其实我根本没在那儿，我在单位上班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软件直接找到他所在的那家饭馆门口的那个照片，我做了一个截图发给他，他说当时看到我这照片都觉得毛骨悚然，他也知道我在单位上班呢，但是就是没想到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发达到这个程度 啊， 这类的软件啊，如果您在国外的话可以用谷歌地图，直接它就能够实现这个功能，但是现在呢因为跟我们国内的这种衔接啊，现在谷歌地图呢在国内软件本身还不能用，在 APP 上还不能用，但是国内有其他一些软件同样也提供，知道我在单位上班呢，但是就是没想到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发达到这个程度 啊， 这类的软件啊，如果您在国外的话可以用谷歌地图，直接它就能够实现这个功能，但是现在呢因为跟我们国内的这种衔接啊，现在谷歌地图呢在国内软件本身还不能用，在 APP 上还不能用，但是国内有其他一些软件同样也提供这类的服务，包括我们的百度地图，它上面有一个街景地图功能，是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些地方的实景都去进行采集的。 哦，那我手机上也有啊。 也有，对对对。 试试啊，但我没玩过。 哎，如果说想全世界各地街道的这个街景都能看到，那么最权威的仍然现在目前来讲呢，谷歌是力量最强大的。国内有一些软件呢，可以去借用谷歌的这个数据啊，然后去这个正常的这种交费去共享他们的数据。比如说有一款软件叫地图大师，您可以去找一找地图大师去下载，它也是能够把世界各地的从卫星图到周围的这个街景图都能够去拍到的。 好吧，我这还在加载中啊，一会儿试试啊，看看什么情况啊。 它这个功能全世界各地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愿意说到哪儿去都找一找，看看我要去的地儿什么样啊，提前有一个直观的认识，甚至还有一些很温馨的故事发生。曾经有一位网友就是在这个地图上的街景上看到了，因为他那个图每半年更新一次，他看到了他的外婆现在已经去世了，去世之前从自己家的这个小房子里面出来到街上倒垃圾，正好这会儿被人家采集到了，他说就一下子就感觉外婆没有走还在我们的身边一样，就是 这个感觉让他觉得特别的温馨。 嗯，surprise 是一个惊喜。嗯， 好吧，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您使用过的啊。如果您去国外自由行，用过什么比较好用的，就是专门看地方的，就地图的 APP 软件。 嗯， 你也可以推荐一下。其实到国外自由行啊，不光是看地图，比如说美食的搜索、购物的搜索， 嗯， 包括那个换钱的搜索、住宿的搜索，现在都有不同的 APP， 是 用起来真的很方便啊。 对， 嗯，下面这个问题啊，水滴手叫什么？ 水滴屏 手机是什么手机啊？嗯，这样啊， 啊， 这个我也知道，就大家现在可以把自己的手机拿起来。我们俩这都不是手机的哈， 俩大平面跟着说手机。 这就是您看您那手机上下都会有两个框， 对，嗯， 这带一整条的这都不叫水滴屏。 哎， 如果您特时髦的话啊， 嗯， 是那个带一凹槽的那叫什么啊，刘海屏。 刘海屏 就比水机手水滴屏还要早一点，叫刘海屏， 比水滴屏要宽一些，等于是 啊。水滴屏就是一个圆点，就是您这手机上整个看上去没有这个小边框， 全面屏，整个正面全是屏幕， 哎，就一小水滴，小一个圆圈，那就叫水滴屏手机。 这个并不是屏幕有什么特别啊，屏幕该是什么原来什么液晶的呀，这个地哪个地的都还是那套， 嗯， 只是屏幕的造型在上面留了摄像头那位置一个小水滴。 它为什么要这样呢？ 比较酷啊，让你看着可显示面积更大一些嘛。 对，就是瞧着个儿大。但是我是觉得吧，因为我用过一个咱们同事的手机，就看过一下啊，它那就是水滴屏的 啊。 就是你横着看视频的话，你会觉得特别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舒服。 就你哪儿缺一个点儿，啊，你就他就 没有一个参照的东西哈，啊，老觉得好像有点不安全感似的， 是 吧？就他有他的弊病，嗯，但是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吧？ 对， 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就是全屏，几乎是全屏的一个手机，啊， 无边框设计。 对， 嗯，游泳现在不都去无边泳池吗？ 我们这么解释，您能听明白吗？您是准备来一个？试试吗？ 喜欢就好啊， 喜欢就好， 不必刻意为此买单。 嗯嗯，这位听众呢也想请大家分享分享啊，他是这么个情况。他说：“大家好，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个事儿，现在谁家呀正在用着月嫂呢？ 哦， 我现在呢也准备找一位月嫂， 嗯， 但是呢想先了解一下情况。”那我估计可能是不是整个的行情啊， 哦，多少钱 啊什么的 啊， 反正前一阵儿就是媒体也报了很多就不太靠谱的这种关于月嫂的事情啊，都声称自个儿是金牌，但其实呢， 哦， 连铁牌都算不上，就他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呢他却收着非常专业的钱 费用，哦， 但确实也有非常专业 的 啊， 嗯， 真正的金牌月嫂。那首先就是如果您要找的话呢，一个就是说最好是谁家用过的下来的人确实觉得很好，也是值这个价钱， 对， 推荐一下。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推荐的话呢，去那些口碑比较好，首先是口碑好啊，不是广告做的好， 对 是口碑好的这种中介 的靠谱的中介 公司，哎， 嗯， 应该是还是不错的。而且像这样的话它应该都有那种月嫂应该也有试用期，它不像育儿嫂，因为育儿嫂时间长，但是月嫂它时间相对短， 对， 它应该也是可以先跟家人沟通一下，您可以感觉一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是那种感觉，应该是， 嗯， 就是有没有缘分啊，能不能在一起是应该有感觉的啊。 嗯。 行，下面这事儿还是小宝宝的问题啊。如果您找着了月嫂的话，估计这事儿月嫂或者育儿嫂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他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小宝宝那个纸尿裤啊一般用到几岁就不用了呀？你 这我可没经验。 那会儿没有啊。 对，我们那会儿都是尿介子自己洗的那种。 我记得就是纸尿裤开始在国内有的时候啊，当然还是大城市，应该是九几年 了， 94、95年了，就那会儿已经有， 嗯， 但是呢那会儿呢嗯，用的还不是特别广泛，不像现在 贵，啊， 那会儿还觉得贵， 对， 所以就是使的还都挺犹豫的啊， 嗯嗯， 现在应该都太普通不过了。但至于使到几岁，我想想，我们家孩子啊，忘了两三岁， 三岁多，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两三岁的样子， 嗯， 啊。 这个得请大家给分享分享经验了啊，这里边可能有一些经验可谈的啊。行，我们刚刚这些事情呢，这什么事儿都有啊，等待大家的回复，等待大家的回复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物品，转让这些东西啊，这也挺杂的，也是什么都有啊。嗯， 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丝棉被，全新的双人，重量是3.5斤，这算轻的算沉的？3.5斤的被子， 我 也没概念， 没有概念啊，没有概念。 压三斤重应该还好，原价1080，现价150，这等于就将近一折多点。在广安门需要您上门自取，13621382562，13621382562。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些法语的故事书啊，法语，你来。 Avez-vous bien mangé？ Merci， 是。 Merci 是谢 谢， 谢 谢哈。 啊，对对对，你猜我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吃了吗，您的？ 他有一些法语的故事书啊，低价出售，每一本呢是2块钱到5块钱不等。 嗯。 哪位需要法语的故事书啊？但是他没有说是什么故事书，是适合小朋友看的， 是 还是大人的，是吧？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悲惨世界一看。 那个电话是18701008001，18701008001。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布艺的长凳。底下是个箱子的那种，里面还可以放些衣物，高呢是48公分，长是140公分，宽是40公分，外面有布艺包裹，东西在西单，也需要您自取，价格面议，电话是13681235224，13681235224。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玻璃鱼缸带泵的，宽是43，高是50，长1米，他说我觉得这有点大啊，想换一小点的，就是跟谁换一个小点的也可以，或者转让也没有问题。转让的话呢，价格可以商量，在雅宝路，哎，离我们这不远啊。 嗯，对。 电话是13521267877，13521267877。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桑普电暖灯，挂在卫生间洗澡用的，那是不是就那种浴霸呀？ 差不多吧，差不多 啊、嗯。安装方便，转让价100块。电话是13693221277，13693221277。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全新的泰国进口的乳胶枕两个，说原价1280一个，现在两个呢1000块钱，谁需要跟他联系啊？18613816711，18613816711，我看他发那个图片了，好像那个牌子叫什么？斯兰斯朵牌的 泰国进口的、啊、还写着中文是吧，还起了中文名字了， 进口的吗？啊、 哦、 应该就是原材料是不是那边的、 哦、 就不知道，因为那边的乳胶枕 挺有名的、 还 是 挺有名的， 是 但是现在市场上的乳胶枕也是良莠不齐吧、 啊、 那个质量、 哦、 就是价格上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这位朋友转让一架全新的俄罗斯高级军用50×50的望远镜，原价是380，转让价是150，有需要的电话联系13651099153，13651099153。 这个有图，哎，这个有图、 啊、 你能看出来吗？ 我看看，放个大图我瞅一眼。嗯， 这个是一个躺着的， 双望远镜还带红外镀膜的那种 啊， 就是晚上有这种增强的，就不是那种夜视仪啊，但是晚上看东西的确会比普通的光学望远镜要更清楚一些 啊。 嗯，这么一个东西，它是 还带一个就是迷彩的那个包， 迷彩包，对、 啊， 军用风格的嘛，这种是观鸟比较方便。 看鸟啊？ 啊，对对对，啊 啊！前一阵有听众不是求望远镜，说要去看祖国大好河山吗？要求的那个还挺高的，不知道有没有求到啊？ 大好河山就拿肉眼看，我觉得挺好。拿望远镜有时候 他就说他要拿个望远镜看啊，还要一个就是倍数特别高、特别清楚、质量好的啊。 我把我那天文望远镜给您，您试试看。 推沉，带不出去啊。 对 啊。嗯，这位听众呢，我们快点啊。 嗯。 他特好玩，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您瞅我们二位哪个是嘉宾呢？” 啊。 他说：“我这有一个单人的床垫，9成新，说用了5年了。”但是呢就一直照着罩子保证干净、 哦、 1米9×1米的碎宝的、哎、还是个品牌的啊，打算160出手、 啊、 还送一个陶瓷大鱼缸，买床送缸 啊。电话是13488897781，13488897781。再来个 东西在封装啊，他这个 嗯， 来这块美的牌燃气灶7成新50块钱，13693207485，13693207485。 嗯，咱们这里也有一些转让或求购二手这种燃气灶具的。 对， 星期五的时候也问问专业人士啊，就是如果用二手的，我们得注意点 什么 啊？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 是， 好，先进广告，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元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分享于一身的那种软件， 哎、对对对对， 不是说光去找地儿的。 哎、对 啊，那个能找着地儿吗？ 也能找着，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照着那个去按图索骥 啊， 甚至于在一些景点里面，我就曾经遇到过，在希腊一个就特小的一个那个小胡同里头，一个小饭馆，就看门口坐一大叔啊，你从那儿过，他先招呼你去吃饭，你要是说这个不去了，先往前走，啪，他就从那儿举起一本这个 LP 这个书来。都都都都都翻的这页， 你看你看，这有 我们店， 我知道了。就跟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在买单的时候，经常会给我们好评， 好评 在哪儿马上给我们个好评， 是是 是吧？ 就差不多这意思，嗯， 对，攒点赞的，攒星呢，是吧？啊，就说那一款 LP 它比较适合那种你在国外基本上已经安顿好了，然后你准备出游， 对， 去哪玩啊？去吃什么呀？哎，这个用它挺好的。 那个、 但是说单纯找地儿或者开车的话，还是得用一个地图式的那种， 哈、 啊，嗯。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这个水滴屏手机呢啊 啊，说什么？ 说这个现在挺多款水滴屏手机的，不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努比亚 Z18，您还真挺时髦的，这个好像是刚刚发布不久的 哦。 嗯，他说他的第一好处就是提供更大的视觉效果 啊。 如果说能够提供更大的视觉效果的话，其实老年人不是希望看得更大更清楚一点吗？ 现在这手机吧，就是已经我觉得有点它大的，就我要手拿着 大的受不了了， 对，那我干嘛不用 pad 呢？ 我明白了，就是大的那个屏幕吧，因为它没有边框，所以你老觉得就拿的不是一个手机， 是 我有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 各有各的好处吧， 得适应适应。 嗯嗯，来单眼皮双眼皮啊，好多听众也分享了啊。 对，朋友说了，孩子都生了，这么开心的事儿，您还管什么单眼皮双眼皮干嘛？别为这事儿闹心了。 健康最重要啊。 就是。 对，而且现在的小朋友不像过去了，都孩子整个成长过程大家都特别的讲究在意。 是。 所以尤其是男孩子，什么单不单眼皮双不双眼皮不重要，只要这个啊仪表 嗯 够干净啊， 气质 在那儿就可以了。女生其实也是这样的啊。 是。 这位说我们家宝宝是单眼皮儿、 啊、 像我老公啊，哦，这是位女士，她说我先生眼睛是很大的、 啊、 双眼皮儿、 啊、 不过呢听说宝宝的眼睛是可以变双的哦、 嗯、 我姐姐那小孩开始是单的，现在两岁多了哎就变双了。 这就是跟方明成长的过程一样的，其实是所谓咱们说的内双，它是上头眼皮有点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撑开了， 对， 它这双眼皮显出来了。其实不是说小时候是单眼皮，小时候呢要扒开了看它也是双的 啊、嗯。刚刚我还查了一下啊，就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就是双眼皮它是那种显性遗传， 对， 单眼皮属于隐性遗传，但是作为显性遗传的双眼皮的遗传因子更容易在宝宝的外貌上体现出来， 它强势啊，它不需要两个都是显性 啊，一显一隐表现出来也是显， 对， 嗯， 还有几位听众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只要爸妈都是双眼皮儿，那孩子基本上也会继承双眼皮儿， 就是75%嘛， 对，基本上大多数，绝对不是绝对的啊， 对， 所以有的宝宝呢是出了月子之后，他那个眼睛就会慢慢变双，一点儿点变双、嗯，有的要到十几岁才会完全变， 还有人一直单一直双，然后慢慢的。 就都双 长两只都双 啊，我就属于那种就后变的，变得比较晚的、 啊就是、 有的孩子变得很早， 在你成长的人生经历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是大小眼是吗？ 人家小的时候还曾经为单眼皮儿不能说痛苦 过是吧， 就是没有，就是、哦、就是遗憾过，那我妈的眼睛那么大那么漂亮、 哦、 就我怎么到我这儿，我也不能怪我爸呀。 你不觉得林忆莲那样的就是单眼皮儿然后小小的很好看吗？其实很有味道吗？ 那是林忆莲，人家眼睛小可以用割喉来补吗、哦、 对对对， 是吧？ 这倒是，这倒是， 人家有人家的优势啊、 嗯、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光看眼睛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人的气质和里面的肚子里面的这个诗书是最重要的啊。 对， 嗯， 再来看看小朋友这个纸尿裤的问题啊、 嗯、 有一位朋友说了，我觉得您看孩子如果他自己能够表达哎，说我要尿尿或者说怎么着这种时候啊，那就可以不用纸尿裤了，人家自己都能说了您还老兜着那东西，那东西其实并不舒服。 嗯，还有就是妈妈要学会观察，比如说宝宝在一定岁数的时候吧，他不是经常带那个纸尿裤吗？ 啊， 如果说他睡午觉， 嗯， 醒来之后一般宝宝睡午觉要2个小时嘛，就那个纸尿裤它是干的，就说明宝宝他有一定的憋尿能力了，而且他也已经会有那种表达妈妈我要去尿尿的这种行为的话、 嗯、 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纸尿裤拆了，而且晚上也不怎么尿床了，你拆了之后他有可能还尿床、 那不能绝对保证说完全不尿啊，但是绝对这个数量比小的时候要小很多了，那个时候就可以不再用了。 是， 但是偶尔他可能还会 对对 尿裤子呀、啊、或者尿床，这个我们要理解。 别说、嗯、别骂别吓唬，这是正常反应。 好，反正我看基本上大家写的这个年龄段不一样，有写的是一岁半的啊，但是不是绝对的，而且如果是冬天的话可能得用的时间再长一点，夏天它不怕湿嘛、嗯、 对对。 还有写的是两岁的，还有写三岁的，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个年龄段吧，主要就是孩子已经养成了自己会说会表达这个习惯之后，就可以慢慢适应不再用这个纸尿裤了。 对， 当然家长培养也挺重要的啊，你得引导他啊。好，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 嗯，这位朋友啊，他说我知道你们以前介绍过，说手机上啊有那个跟公交卡绑定的软件，上下车的时候呢刷下卡，哎，这钱就过去了，不用再拿那个公交卡了。哎，我这么试了挺好，结果我看见还有人比我更酷，他们都不掏手机，手表就往那个刷卡那地方一碰，哎，也都是响一声钱也就过去了，那是什么玩意儿？哪有卖的？这看出来您是挺想尝鲜的，我觉得从您那个口吻里头、嗯、那种东西其实跟您手机里面的那个原理是完全一样的，现在包括像苹果的那个叫 Apple Watch 是吧，然后其他的这些咱们国产的品牌，华为啊，然后咱们其他那几个大的手机品牌我就不挨个点了啊，它也都有自己的这种随身穿戴设备，很多的这种穿戴设备里面都是有 NFC 卡的，就跟您手机里面我们说绑定公交卡的东西是一样的，操作其实和您在手机上操作也是完全一样的，这种 Watch 它都有相应的软件去跟它关联，关联的时候您把您的公交卡同样也绑定到这个手机上一份，它就能够取代公交卡的作用了，这个您只要买了这些设备啊，它那些软件都会指引您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些工作的。 嗯， 很简单。 好，嗯，尝试嘛，要勇于尝试啊， 挺好的。 包括出去玩也是啊、嗯、要勇于尝试。我们这位网友万里发了自己一张帅帅的，这是在国外加油的图片吗？ 对，因为他说了，他说在美国自驾游啊，我觉得谷歌地图是不二选择，然后他就很骄傲的发了一张在美国加油的照片。 重点是这个背景你看到了吗？ 肯德基老爷爷是吧？ 好吧，谢谢您啊。嗯，这位听众呢也遇到了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应该遵循医嘱啊？ 医嘱啊， 他说上个月底啊，我在家里穿着拖鞋，我一不留神我就滑了一下，撞到椅子腿上了。 嗯 啊，结果呢是小拇指撞了，小拇指就肿了，去医院拍了片，说是骨膜撕裂，他用的是药膏不太管用。那我想问您，这个药膏是肯定是大夫给您拍的吧？ 对啊，你都去拍了片子了， 您是大夫给您拍的。他说他就是想问问啊，用什么方法能够尽快的消肿，上个月底到现在 嗯， 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 嗯， 对不对？还不到半个月呢，可能 十几天。因为您知道啊、嗯、您是在这个小脚拇指，您想一想，您小脚拇指这个位置是不是离您的心脏是咱们整个全身各部位里面最远的一个，这些地方别说您已经到骨膜撕裂这个程度了，就是皮肤表层的这种皮外伤，它的愈合速度也比其他部位要慢很多。我们头部啊、口腔啊、咬个口疮什么的，那是一两天就能够长好的，但是靠近这些位置，因为离心脏远，养分输送的它就是弱一些，一般来讲都需要七天以上的时间。像您到骨膜撕裂这个程度，本身恢复期就是会比较长，医生会根据整体的情况，无论是给您开药膏啊，咱们中药其实也有像正花油啊那些东西，还有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如果没给您开，那是不是您身体有其他的问题？因为到一定年龄，有些像三七伤药片那东西不能随便吃的。 他后面又补充了一条，我刚看见刚发上来的，他说我贴药膏啊，包括贴膏药什么的、 啊、 都不适应，因为皮肤过敏、 哦、 但是药水可以。总而言之呢，就是目前呢那个地方还肿的，他觉得很不舒服，就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尽快的消肿。这没什么立竿见影的好方法吧，这是不是就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就得慢慢熬着是吧？ 而且您得看，真要骨膜撕裂的话，其实就是好好的得静养， 养不能动、 嗯、 啊。 您别急着说消了肿然后再去跑，那有可能会让那个伤再加重，一旦变成陈旧伤反而治愈会更麻烦。 就是您不要期待着啊， 对， 就不切实际的期待着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多快多快，对、嗯、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遵循科学的方法啊。 嗯 嗯、有也摔过的朋友，这么说不合适吧？或者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啊，可以跟这位网友毛豆分享一下啊，他也留电话了啊。 嗯 嗯，15801636034，15801636034。 还有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有一位网友可心，他应该是挺有爱心的一位，我估计应该是个姑娘。 嗯， 他想问一下帮团的朋友们啊，他说，请问大家谁要养小猫？ 哦， 说这有一只虎皮猫跑到我们家门口了，说在前一个月呢，他就来到过我家门口，当时呢，我喂他吃了点肉干，喝了点水，我就把他放回楼下了。 嗯， 但是他今天又跑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又喂了他点肉干，然后呢就给他放进屋子里了，看着挺可怜的。但是呢光看这个猫的样子呀，觉得是一只不错的猫，就品种还不错的名猫。但是我实在是养不了，就他没有这个能力照顾这只小猫。想问一下啊，就是哪位喜欢猫咪能不能把这只猫领养走，跟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3693227615 13693227615。反正听这个措辞啊，像是一位女士。我看这个图像 啊，哎呀，也是一位很美丽的女士。我刚才说人家是 小姑娘是吧？啊， 不是啊，我看图像反正是一位，应该是一位女士啊，挺美的。嗯，这个小猫是这样的，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嗯， 灰色的那种， 对对对， 上面有条纹的， 带条纹的那种，是很好看。像您说这种，它又不怕人，喂过它以后，这次又来了，我觉得有可能是以前是家养的，或者是走丢了，或者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可能被主人遗弃了，才会能跟人这么亲。一般来说， 行吧，哪位有这个意愿啊，可以跟这位女士联系一下啊。我们再重复一下电话：13693227615。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看反馈的信息。这位听众说，我常年备受腰疼的煎熬，昨天呢听了帮帮团刘先生免费赠送全新纳米羊毛护包的信息，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后来呢刘先生跟爱人呢在百忙之中把东西送到了车站，我执意给他们一些钱，但是他们说什么都不要，还把我送到了车站。他们一家的行为确实令人感动和温暖。 嗯， 帮帮团里好人层出不穷，帮帮团精神绽放光彩。昨天刘先生送了两个纳米腰带。 哦， 那还有一位听众，是另外一位听众，应该也收到了， 都发了反馈。对，他说这个谢谢刘先生和他的爱人，真是好心人，他们在马路上啊等着我，打电话告诉我怎么来，这指路，这样的爱心，这样的行为真的值得我们学习，我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啊，用我们帮团的精神去帮助别人。 嗯，请记住我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去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其实这句口号呢，也是我们曾经的一位热心听众给我们提出来的。 是吗？ 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当时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主持这个节目 啊， 但是就是一听到这个口号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温暖， 是 特别的实用，是吧？ 对， 特别符合我们节目的气质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我们曾经的一位热心听众给我们提出来。 是吗？ 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当时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主持这个节目 啊， 但是就是一听到这个口号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温暖， 是 特别的实用，是吧？ 对， 特别符合我们节目的气质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捷安特的山地车一辆，要求呢好一点的，带碟刹的，价格面议。 汽车有的都舍不得给您配碟刹。 好吧，呵呵，讲究嘛， 碟刹多贵呢。 电话是15611067391，15611067391。 嗯，反正您配个这好车，您可看好了啊，别让贼惦记上。 对，说到贼惦记，刚才不有听众问那个电瓶的事吗？还有听众说电瓶挺贵的呢，基本上占到了那个车的三分之一的价格呢。 哎， 这个，哎呀，怎么说？ 说呢？ 没辙，对， 看好了哈， 你这电车这叫什么摩托车那种，有的 这就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嗯。 求购全新老式马桶水箱吊球止水盖，你知道这是什么？水箱吊球， 我知道，我不知道，但是他后来发了个图 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个红的头，然后有一杆儿。 对，它是原来的这东西飘在水上，等于是水这一上来就能堵在那块儿，不再继续的流这个水了，一拉下去，它这等于是就把那口给让开，能继续往里灌水，一个提拉杆那种。 就过去老式马桶用的那种， 这东西现在还真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生产了。以前就尤其特别是那种挂在高处，你知道吧？有的那么一拽 啊， 冲下来的那种老式的， 废水吧那个。 是，现在咱们都用这种节水马桶， 用这个了啊。 对，因为现在它通过那个巧妙的力学设计，能够三升水最少的情况下，就能够很好的形成一个这个吸力，把这个污物给冲走。 哦，那如果说我的马桶还是老式的没有换，那我里面的结构能不能换成现在这种比较节能的？ 不好弄， 那不行，是吧？要换就得全换， 全套的，对，嗯。 所以那个出毛病了就得找这些零件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啊？这个听众电话我们说一下： 15811461675，15811461675。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大号的拉杆箱。没有说具体要求啊，电话是15010754408，15010754408。 这位朋友呢是帮一位老人家求购啊，谁家里有闲置全新的未开封保质期内的成人护理垫，或者是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尿垫都可以，尺寸呢希望是60×60或者60×90。老人家嘱咐呢说这个垫别太贵了，物品最好在北三环附近。电话呢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物品转让的信息啊。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这个特别逗 啊。 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网名叫卖刀人，但是他卖的是网球拍。 嗯。 那可惜是您没有写电话，就他没有留联系方式啊。 对。 就是打算转网球拍的朋友啊，说新的没用过，东西应该还不错，但是没留电话，您给补充一下啊。 嗯。这位朋友呢，家里呢是有全新未开封的工具五件套：锤子、钳子、一字、十字螺丝刀各一把，还有一个伸缩刀，原价是60多，现在30块钱转让。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 这位听众呢，有一辆沪邦牌的电动轮椅，用了3年的时间吧，还有80%新。嗯，发了图片啊，我看着还可以，挺干净的。说现在老伴儿呢，眼睛换了白内障，也看不清路了，所以这个就用不上了。原价是4600。现在打算800出售， 嗯， 那基本上就是个零头了啊。 对， 电话是18618134962，18618134962。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防褥疮的那种气床垫，只用过一次，200块钱转。电话是13691477526，13691477526。 这位听众啊，他有一件全新的大号的雨衣，质量上乘。外加一个旅游气垫，就是这两样都可以出门玩的时候带着啊。 嗯， 气垫的长度呢是2米，宽是1米，哟，那挺大的呢。 是， 旅游气垫是能干嘛呀？ 出去玩的时候就 搁一草坪上， 草坪上，对，是 吧？ 那种、嗯、 啊， 吹起来。 说也是全新的，没使用过。两样物品的转让价60块钱，不贵吧？ 还是 俩加一起 60哈，气垫就挺贵的呢。 对，他说我在安定门附近啊，您得自取。电话是13718284652，13718284652。 弄这种气垫，您一定记着啊，配一个电动打气的那个机器，可别自己吹。 那个自己能吹起来吗？ 也能，几个人接力就是费点儿。最后都吹得头晕眼花的 啊！你可以试试是吗？嗯，试试就试试。 哎，这位朋友转让21寸的纯平三洋牌电视机，最后一批生产的，90%新，完好。您这就基本买了以后得没使过才行啊！21寸纯平，这估计得有10几年了。150块钱转让，天然气灶台，万家乐牌，全新的180，东西都在安定门这边。电话是13521906803，13521906803。 我们找首歌当片尾曲啊。来，顺便把这几条也说一下啊。 嗯，